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甚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建造了城墙，没有破裂之处在其中。那时我还没有在城门安门扇。森巴拉和基甚就派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村庄见面。其实他们想要害我，于是我派使者到他们那里说，我正在进行大的工程，不能下去，我怎么能离开下去见你们而让工程停顿呢？他们这样派人来见我四次，我都用这话回答他们。森巴拉第五次同样派仆人来见我，手拿着未封的信，公开的信，信上写列国中有风声，基甚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所以你建造城墙，据说你要做他们的王，并且你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如今这些话必传给王知。现在请你来，我们一同商议。我就派人到他那里说，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都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不能工作，以至于不能完工。现在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第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可以到上帝的殿里，就在殿的中间会面，锁住殿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在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清楚了，看啊，上帝并没有派他，是他自己说预言攻击我，是多比亚和森巴拉收买了他，收买他的目的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留下一个坏名声，好让他们毁谤我。我的上帝啊，求你记得多比亚、森巴拉、挪亚底先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因为他们行这些事要叫我惧怕。一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列国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上帝。而且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回信给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示加尼的女婿，而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他们也在我面前说了许多多比亚的好话，又把我的话传给他。多比亚常常寄信来，我要叫我惧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有耳可以听，让我的口也能够忠实的宣讲，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看到有什么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的，我们实用的地方，也借着这段经文看到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祷告是奉他的名。尼希米原来是在皇宫里面服侍波斯王的久正，是波斯皇朝里面的高官，他后来做了犹大省的省长。然而我们知道尼希米真正的工作是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真正服侍的对象不是地上的波斯王，乃是在天上的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感动这个出生在波斯的以色列人回归他从来没有到过的耶路撒冷，叫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上帝指派尼希米的任务。但是就算尼希米有上帝特别的任命和祝福，尼希米修城墙仍然经历各种内忧外患，遭遇各种阻碍，遭受各方的攻击。在第四章，这个攻击是来自城外的仇敌；在第五章的敌人则是剥削自己人的犹大贵族；在第六章，以色列人的仇敌再次试图破坏修建城墙的工程。这提醒我们，为上帝工作不会一帆风顺，我们甚至应该说，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上帝在地的工作之特征就是 会有仇敌持续的攻击，上帝也乐意使用阻碍和困苦建造他手中的工作。反言之，魔鬼也乐意使用顺遂和安舒来破坏上帝的工作。没有攻击，没有阻碍，不需要受苦的事业，正是魔鬼工作的特征。魔鬼在旷野里应许上帝儿子，不正是这个？你不需要顺服，你不需要受苦，你也不需要上十字架，只要你向我下拜，这一切都是你的。我们今天特别注意仇敌在第六章攻击的目标聚焦在尼希米，是对尼希米个人的攻击和毁谤。这提醒为上帝做事的人不应该期待舒适与安逸，上帝的仆人不应该妄想人人都说自己好。受到恐吓和被人毁谤是上帝仆人的特征，因为如果上帝儿子都不能豁免，那么上帝的仆人也就没有例外。毕竟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主耶稣他在世上如何受人污蔑，被人毁谤，跟从他的人也就如何。尼希米说，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建造了城墙，没有破裂之处。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城门安门扇。其实你可以注意尼希米的用词，他是说我建了城墙，我还没有安装门扇。这是修建工程完工的前夕，仇敌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在关门之前或许可以破坏这个工程。所以森巴拉和基善就派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村庄见面。按照文献记录，森巴拉是撒玛利亚人，他后来做了撒玛利亚省的省长。他曾经听犹大人在耶路撒冷修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耻笑犹太人。所以森巴拉邀请尼希米去阿诺平原的村庄见面，这是在耶路撒冷西北约一天的路程的一个地方，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边界，其实不是对犹太人特别友善的地区。所以尼希米知道他们的来意不善，其实他们想要害我。但是你注意，尼希米没有让他们知道他知道，指派使者回复，我正在进行大的工程，我正在做大事，我不能下去，我怎么能够离开下去见你们而让工程停顿呢？这个答案我认为拿捏的恰到好处，因为他没有得罪人，他没有控诉他们说你们要害我，他也没有给仇敌把柄，而且还激怒仇敌。我正在做你们不要我做的事，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与你们瞧事情。尼希米说他自己正在进行大工程做大事，是不是有点自夸？是否不够谦卑？他会不会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重要了？他的工作观是不是有一点偏激或者偏差？当然这要看他做什么工，他为谁做工。他为上帝做工就是做大事，他就必须优先处理大事，他也不能够容许任何其他的事来碍大事。尼希米理当把他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上帝仆人应该有的工作观。今天我想趁机离题，稍微离题一下思想工作观。我也求你容许我和你们一起思想这个，如果我讲的不够清楚，我也希望你们有足够的恩典可以再来找我讨论。我想讨论的工作观是上帝儿女基督徒应该有的工作观。 许多基督徒努力寻求工作的尊荣和使命。但是我想今天请大家思考，也许我们手中的工作不值得放在第一位。或许你不需要急着重拾工作的尊荣和使命，因为或许并非每一个工作都有我们要的尊荣和使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优先处理，我们最好先确认我们是在为上帝做事。我们都很容易理所当然的预设，任何的工作都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大事。毕竟保罗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吃喝的食物本身，或我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就一定荣耀上帝。我的意思是，也许你我手中的工作不需要荣耀上帝。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勉强赋予工作本身没有的尊荣和价值。我们吃喝的方式可以也应该荣耀上帝。例如，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放弃吃肉，但是你吃肉或不吃肉本身并不荣耀上帝。同样的，我们工作的方式或在工作岗位的行事为人，理当荣耀上帝，把人带到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面前。这也确实是我们平时做的不够多的，不够好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绝对的尊荣或价值，这 OK， 这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借着卖咖啡或卖房地产容神一人。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人的光景就是，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地里所吃的，你必须流汗满面才得糊口。上帝没有用我们的工作拓展他的国度。这是坊间传流的基督徒工作观时常忽略的原则。很多所谓基督徒工作观讨好人，就过分抬举工作的价值，好像基督徒手中的工作都是国度事业。但是弟兄姐妹，我认为你不需要那么辛苦，你不需要用你的工作来荣耀上帝或拓展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定义要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荣耀他自己，借着他儿子的教会拓展他的国度，不是借着我们的业绩，不是借着你我手中的工作，也不是凭着我们所打造的事业。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标准来评估你手中的工作。你的工作可否叫人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缘故而颂赞上帝？有，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就有绝对的价值和尊荣。如果没有也 OK， 如果没有并不表示上帝不要你做这个工作，或这工作就没有价值。因为上帝要你工作才养家糊口，才能够送你的孩子上补习班，你才有钱看演唱会，你才能够享受世上上帝要你享受的好东西，你才能够为教会奉献。只不过你不应该把你生命的价值建立在你的工作之上。上帝并没有要每一个人都像尼西米那样为他工作，反而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小事情上忠心。这是说，你或许不需要为上帝做大事，因为他已经要求你认真在每一件小事上忠心，赚钱养家，不要亏负你的老板，在职场上见证与世人不同的价值观，叫你能够放弃业绩，放弃利润，放弃个人权益，在家里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该做的事，委身在教会忠心的服侍你的肢体，就这样就够了。我们需要一个合一的标准来评估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为什么工作？ 圣经从一开始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工作六日，我要第七日得安息。弟兄姐妹，用安息来评估你手中的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安息，而是为了安息而工作。有人说，近前的基督徒过分注重守安息日，就忽略其他六日的工作价值。我不知道那个人活在什么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我们过分注重安息日，而是我们不够注重安息日，以至于我们无法认真工作。你听懂我的意思？世人的认真工作就是加班赶业绩。如果我们像世人那样加班赶工，处理店里的事，以至于无法守安息日，我们定义上就没有认真工作，反而亵渎工作，因为你就违背上帝赋予人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叫你得安息。任何阻碍我们忠实守安息的工作，就不是认真的工作，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是一种工作观，提供你参考。我认为这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工作是手段，工作不是最终的目的，安息才是。这是今天讲到的插曲，我希望对你来说够实用，能够帮助你脚踏实地的评估，我应该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工作，我应该花多少时间在我的家庭，在教会，我要工作多少才算认真，我要赚多少才够。回到今天的经文，尼希米这人是在为上帝工作，修建耶路撒冷城墙是上帝借着尼希米所成就的工作。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城墙有其神学意义，为要建造上帝的子民，将上帝的子民与其他人分别出来，所以尼希米他必须专心一心的做工，不能容许任何的杂事分他的心。他们四次派人来见尼希米，四次试图说服尼希米放下手中的工作，下去与他们聊一聊。尼希米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我在为上帝做大事，我没有多余的美国时间去找你们。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坚持，但是这样的坚持绝对不简单。可想而知，尼希米身边会有人说：你何必这么硬呢？去谈一下有什么关系？谁知道能不能造成双赢的局面？你出去走走也好，让我们大家休息一下，不是很好吗？我们现实生活中总有这样的务实的温和派。谁知道你心里需要花多少时间安抚这些人？怎么对这些很有道理的人解释？其实他们想要害我。他们会说：不会啦，你想太多了。他们会想，尼希米这人做事不够圆滑，做事不够聪明，不够柔软，放不下身段。但是尼希米他明白，为上帝做事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所以仇敌四次约谈尼希米没有用，第五次森巴拉就用一个公开信直接的造谣，公开的威胁尼希米。列国中有风声，这很经典，也许你也听过有人这么说，很经典不负责任的说法，总是据说，我们听说，我听有人说，你要谋反，你要建造城墙，建立自己的小王国，你派先知暗立自己为犹大的王，而且这些事都会传到王的耳中，意思就是我们会确认王听到这些事。现在请你来，我们再一起商议。也许你也曾经被人这样公开造谣毁谤过，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你很难不害怕。你怎么回应？ 你要对谁解释？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有理也说不清。那你看尼西米回答，他就回答他很直接，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都没有。就这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邪恶。这提醒我们，对心术不正的人，最直接、最简单的答案就够了。再多就是把珍珠丢给猪吃，因为这些事都是你心里捏造的。尼西米怎么知道森巴拉心里捏造这些事？因为森巴拉暴露自己的心，不是吗？因为造谣的人只能凭着自己的私欲捏造他人的动机。造谣的人总以为自己所要的，别人也一定要。中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个捏造谣言的人，他所暴露的正是自己污秽的心。面对谣言和毁谤，尼西米需要勇气才能够有所坚持，因为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不能工作，以至于不能完工。在这种压力之下，尼西米需要确认他手中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他要能够完成工程，就不能够依靠自己，就必须求上帝坚固他的手。这就是上帝仆人为上帝做工所得的安慰，不是没有攻击，而是在仇敌的攻击之中，总知道。可以求告上帝，却知上帝会坚固自己的手，因为自己手中所做的正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仇敌私下的约谈和公开造谣毁谤尼西米似乎都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他们就收买先知说假话。看来这个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严格来说，技术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他没有说耶和华上帝如此说，示玛雅他可能是一个平时受人尊重的神职人员、先知，就像其他的挪亚底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这些人他们在人面前会展现属灵智慧，甚至会说上帝的话，就像那个还有一个骑驴的先知，名叫巴兰。巴兰也说上帝的话，上帝也对巴兰说话，但是巴兰也受雇于上帝子民的仇敌，就是收钱说假话的神职人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单单看人的头衔或职分。你们如果听我说话，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你要分辨有头衔有职分的人所说的话。你要分辨它结出的果子。示玛雅对尼西米说：“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殿里，我们可以在殿的中间会面，锁住殿的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在夜里来杀你。”而凭着他说的这话，尼西米就看清楚，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上帝并没有差这个人来对他说话。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只有背叛国王的人才用这种方法逃难，就像逃避所罗门的亚多尼亚和约甲。尼西米知道，如果犹大人看到他逃进圣殿，他们必然会想啊，他们说的没有错，他真的谋反，要自己做王。如今东窗事发，他心虚，他就逃到。圣殿里面，为要保命。如果尼西米跑进圣殿，就会，他说为自己留下这样的一个坏名声。尼西米并没有否定他们要来杀他，但是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这不是说他个人特别有勇气，而是他认知他有特别的使命。他是带头重建城墙的人。他岂能带头逃跑？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吗？ 什么样的人？尼西米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波斯王朝的酒政，是犹大省的省长，是带领上帝子民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领袖。但是尼西米，这些都是他不是祭司，他甚至可能是太监，因此他不能够进入圣殿里面。不论他的职分有多高，不管他的职权有多么大，他不能够进入圣殿里面，他进入圣殿里面就犯罪。尼西米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该守的本分，他没有因为自己为上帝做大事或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就违规，就越界，就犯罪。上帝的仆人必须要像尼西米那样持守本分，王不能够随便进圣殿，先知不能够看人说话，祭司不该抢人的钱。示玛雅利用他自己先知的身份诱惑尼西米犯罪，他等于说没关系啦，你听我的，我是先知，我有圣殿的钥匙，我帮你开门，我圣殿给你用。是玛雅在滥用自己的职分，也滥用上帝的圣殿。尼西米他不能够透过这种非法的手段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是这就是上帝仆人会遇到的试探，总会有人想要用非法的手段或不公义的程序给你你本来就该得的东西，你只要听话我就给你加薪，我就让你保全名声，我就给你暗幕。遇到这种试探，我建议上帝的仆人应该效法尼西米，有足够的自我认知说不，我这样的人岂能听你的话。我不禁会想，如果受命造就上帝子民的上帝仆人，如今的传道人、牧师等等，如果今天教会的这些上帝仆人都有勇气说我这样的人岂能听你的话，我不禁会想，或许今天教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乱象。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所以学者有讨论要怎么算这五十二天，但是不论我们怎么算这五十二天，波斯王派尼西米回耶路撒冷之后，约六个月，城墙就修建完成了。你必须说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仆人的工作，在内忧外患之中忠心做工的结果，这是上帝子民一心同工所成就的奇迹。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列国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上帝。愁眉不展直接翻译就是在自己眼中变得低贱，这就是人看见上帝工作应该有的反应。神迹应该叫人畏惧上帝，贬低自我，就像彼得，就像保罗。或许这些仇敌之中有人看见耶路撒冷城墙就悔改，以至于得生命。耶路撒冷城墙完工，但是对尼西米的攻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且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回信给他们。我们能够理解犹大的贵族应该不会特别喜欢尼西米，是有原因的。尼西米公开攻击他们剥削自己的弟兄，公开要求他们归还既得的不义之财，他们口头会对尼西米说我们必照你说的行，但是他们显然心怀不满不爽，他们勾结以色列的仇敌多比亚。多比亚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之前的经文提到他是为奴的亚门人，意思可能是他是治理亚门省的省长，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家族与犹太的望族通婚，因此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表示他与 许多犹太人有生意上的往来，有利害关系。尼西米说，他们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好话，又把我的话传给他。所以你们以为尼西米听犹大贵族来到他面前说他仇敌的好话，他心中有何感想？苦笑，有苦说不出。尼西米怎么知道他们传话给多比亚？因为传出去的话很奇怪，传出去的话有一种特征，就是你总是没有办法控制那话传到哪里，最终总会传回被论断的人的耳中。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最好不要传话，也不要听人传话，免得最后没有朋友。箴言20:19。尼西米知道他们传他的坏话，因为多比亚常常寄信来，为要叫我惧怕，表示他们其实没有说尼西米的好话，反而提供敌人尼西米的把柄。这也许表示尼西米做事做人很失败，他没有给犹大贵族面子，他在众人面前公开公然的羞辱显赫的人，有名望的人。现在尼西米自食其果，或者这就是上帝仆人中心为上帝工作的果效，到处得罪人，不会做人。有谁会做人？多比亚会做人。上帝仆人公开责备上帝的子民，但是上帝的仇敌则讨好上帝的子民。你要仆人还是你要仇敌？谁叫你比较舒服？谁讨好你？你讨好谁？上帝的仆人需要讨好上帝，但是他不见得需要讨好上帝的子民，他也不见得会做人。毕竟你要按照谁的标准做人？你的标准还是我的标准还是他的标准？事实是，尼西米不论再怎么会做人，只要他忠心上帝的工作，就必然会得罪某些人。最后应用 I struggle， 我有在想说尼西米第六章有什么应用。我首先，如果你是为上帝工作的上帝仆人，你不应该天生的以为你可以讨好所有的人，甚至讨好大多数的人。你也不应该意外你会有仇敌，甚至会特别针对你讨厌你的仇敌。那你也不需要求和，你也不需要下去与他们瞧事情，你也不应该害怕，虽然你会害怕，你只需要专心的做工。第二，就算你没有为上帝做工，你还是可以支持为上帝做工的人。至少你不要扯上帝仆人的后腿，不要传他的话，不要在背后讲他坏话，也不要让服侍你的上帝仆人孤军奋战。我猜尼西米这人是有点固执，也是有点爱面子，也很有风度。他没有禁止犹太人去与多比亚通风报信，他没有说你们不能跟他好，我想他不会说出来，但是他心肯定不是滋味。最后，我们要效法尼西米这个人。为什么？正如他效法基督。旧约人物怎么效法基督？神学的用词是预表。我们看尼西米就应该看到基督。尼西米是忠心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成了忠心的仆人。耶稣他最专心为上帝做工，没有人能够使他分心。法利赛人不能，希律不能，他自己的门徒也不能。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就可以免去许多的麻烦，也不会有什么想要杀我们的仇敌。你看尼西米他没有体贴人的意思，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有许多想要杀他的仇敌。耶稣基督更没有体贴人的意思，就有更多要杀他的仇敌。你必须好奇，如果是这样子，那些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效法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许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得罪人，我们就无法效法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兴起忠心的仆人一心为你做工，因为你坚固你的仆人，给他们勇气，给他们畏惧你的心，就不需要害怕人，害怕敌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我求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委身你儿子的教会，都甘心乐意为你做工，就不求人的赞许，确知你必坚固我们手中你自己的工作。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